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姚志正顾不上多问，跌跌撞撞就往前厅去。管家提溜着马灯紧紧跟上，走到半程时，姚志正注意到绣楼那边也亮起了灯火。管家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忙加了一句： 娘娘让人把二小姐也叫过去。 姚志正哦了一声，顾不上姚曼青那头了，脑子似乎还混沌着，一个念头忽然冒将出来，好端端的曼碧怎么会返家？曼碧入宫今年，每年只有简单的书信发回，寥寥几字，例行公事一般。再说了，近期也并没有听闻官家要放皇妃省亲呢，即便是省亲，曼碧也只是个美人，怎么样也轮不上她的，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呢？还是这么半夜三更的？如此想着，一脚便迈进了前厅。厅中灯火大盛，两旁分列着宫人，正中立着的女子峨眉淡扫，发髻高挽，珠环细钗，锦绣罗裳，端得贵气逼人。见姚志正进来，眸眼一抬，那通身的皇家气派迫得姚志正喉咙发干，下意识的膝盖便软了下去。 见过姚妃娘娘。 即便有父女血缘，君臣之礼仍不可废。 免礼。 姚曼碧不冷不热，声音中透着几分疏离。姚之正不疑有他，待想说话时，姚曼青与张理事也匆匆赶到了。他倒是没有姚之正那般拘泥，乍见姚曼碧又惊又喜。 姐姐。 姚曼碧微微一笑，手掌向外一摊，旁侧立着的工人两手高举一把剑过头，毕恭毕敬地交到姚曼碧手中。剑长三尺，鞘镶珠玉，一看便知不是寻常之物，难不成是皇家封赏？不通不通。姚之正正心下揣测，姚曼碧忽然一声冷笑，甩手将剑摔在地上，哐当一声响，剑身跌出剑鞘半尺有余，剑身之上鲜血淋漓，血腥气登时溢将开来。 家中变故我俱已知晓。 姚曼碧一字一顿， 展昭不过是个小小护卫，居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如此臣子留之何用？ 曼碧，你不会是？ 我已经斩了他。 此话一出，姚之正倒还好，那边的姚曼青眼前一黑，竟直挺挺倒了过去。张理事慌忙上前扶住，姚曼碧冷冷朝这边瞥了一眼，向张理事道： 把他叫醒。 那张理事诺了一声，颤抖着伸手去掐姚曼青的人中。不多时，姚曼青醒转过来，一张脸白纸般，半点血色都无。他与张理事对视一眼，两人俱是面无人色。 曼碧，那展昭也并不是非死不可呀。 姚曼碧淡淡一笑，顺势在桌案边坐下。 青儿怎么说也是我的妹妹，官家的小姨子。展昭以下犯上，原本就罪无可恕，何况他还拒不迎娶青儿。我的妹子，想嫁什么样的人嫁不到，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吗？ 话是如此说，只是终归是名节有损，名节有损呐。 姚之正嘟囔了几句，还是忧心得很。 父亲，你且先下去吧，我和青儿许久未见，有些提己话要说。 看似在征询姚之正的意见，实则口气强硬得很，衣袂一挥，两旁的工人都退了出去。姚之正虽有些不情愿， 也只得转身离去。一瞥眼见张理事呆立当地，竟似魂飞天外一般，不觉心下恼怒，低声斥道： 还不退下？ 张理事这才回过神来，慌里慌张抬脚便走，险些让门槛绊了个狗啃泥。一时间厅中人退得干干净净，姚曼碧站起身来，缓缓行至姚曼青身边，握着她的手柔声道： 青儿，难得这一晚我们姐妹重聚，可得好好说说话。 姚曼青慢慢抬起头来，眸中竟是蓄满了泪。 姐姐，那个展大人何必一定要杀了他？ 我方才不是说了吗，以下犯上，斩了他都便宜他了。怎么，你觉得不应该？ 啊，不是，只是爹爹之前说想促成我和展大人的婚事。 这世上好男子数以千万计，多的是想与我姚家联姻之人。改日我同爹爹商议，另给你择一门好夫婿。说到这儿，青儿，你心中可有什么中意的人选吗？ 姚曼青一怔，蓦地局促起来，讷讷道： 姐姐，这个哪里是由得我选的？ 怎么就由不得你选了？我是皇上的妃子，想把你配给谁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只可惜你没有中意的人家。既然这样，全凭姐姐做主如何？姐姐倒是有个不错的人选。 姐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 什么？你是说姐姐帮你相中的人吗？ 不是，是说可以把我配给中意的人。 那是当然，你可有合心的人？ 姚曼青嘴唇嗫嚅了一回，忽然扑通一声跪在姚曼碧的面前： 青儿的确是有心上人了，还请姐姐成全。 姚曼碧伸手扶起她： 自家姐妹说什么见外的话，你的心上人姓甚名谁，说来听听。 姚曼青喜出望外，忙将刘向完其人一五一十道出。姚曼碧仔细听他讲完，轻轻颔首叹息道： 原来青儿早已心有所属，听你所言，那刘公子对你未尝无意，若能促成，实乃天作之合。恨着恨那展昭从中横插一杠，委实好事多磨。 姚曼青心中一颤，咬了咬嘴唇，低下头去没有吭声，半晌没有声息。姚曼青心下奇怪，抬头看时不觉吓了一跳，但见姚曼碧面色惨然，泪珠滚落颊上。 姐姐你…… 姚曼碧轻轻摇头，以衣袖拭去眼角泪珠： 我只是在想，庆儿你何其苦命啊，让那刘向晚娶你不难，可是天下男子无不在意唢呐女子清白，你既已失身展昭，那刘向晚心中定有芥蒂，届时……唉。 说到此际哽咽连连，竟是说不下去了。姚曼青心中难过不已，犹豫了一回，心一横低声道： 姐姐你别难过了，此事我只同你说，我并未失身给展昭。 真的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